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几日下来，他们除了那个会使用生物电的异能者，没有遇见任何人。白安逸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，他每日趴在白安逸的后背上绘制简易地图，记住他们走过的路以及观察周围的情形。为了方便称呼，白安逸想叫影子白哥，却被影子否决。 叫我白学长。 白安逸搂着他的脖子乖巧地叫他 白学长。 称呼问题解决了，他便继续行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荒岛。影子问过他， 这个游戏你想怎么玩？我们两个就这么走下去吧。 影子扶一扶眼睛戏谑道， 我的小和平主义者，如果没有我你该怎么办？如果没有学长我会自杀。 影子不说话了，凝视着他的眼睛。白恩一苦笑一声， 你是不是在想，如果自杀我为什么不选择死在那个生物店的手里？我不想死在任何人的手上，成为他们的点数、经验值或是罪业。尽管那些想要活命的人不会认为这个是罪业，我不会玩这种恶劣的游戏。 见影子不答话，白安逸自嘲地笑了笑， 我知道我太幼稚了。不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坚持。可有了你又不一样了，我想活着，因为只要我在就有你在。哼，那就听小学弟的，我们两个就这么走下去，不玩了。 他们的旅程很是安然，偶尔白安逸一觉醒来，影子会告知他夜里有人来过。在白安逸紧张起来后，影子又笑道， 不要怕，已经被我赶走了。 影子很爱这样吓唬他，享受他一点点的惊慌失措，而白安逸又很不争气，每每都会中招。在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第七日，他们走到了一处小树林里，影子突然嘘了一声并站住了脚步。白安逸跟着屏息，影子冷了脸道， 有人跟踪，跟了我们一公里了。 白安逸先是紧张又疑心他是骗人。 那怎么办？你躲起来，我出去看一看。 白安逸被影子塞入了一棵被住得空了心的巨树树洞内，他从洞外伸手摸一摸白安逸的脑袋。 稍等。 白安逸这一等就足足一刻钟，他越发着急，频频望向腕表。前五分钟他还怀疑这是一场玩笑，过了五分钟白安逸便无法轻松了。影子不是那种无节制的开玩笑的人，眼前有无数尘埃飞舞，白安逸为了分神一直盯望着眼前那莫名的飞尘，想 这究竟是什么呢？ 一刻钟后，树洞外响起了脚步声。白安逸的心中腾地升起了希望，他想伸出头去打招呼，叫他把自己拉出来。他看到了一双靴子，咯咯吱吱地踩碎了干枯的落叶，那一双鞋 不属于白安逸。来人不知男女，穿着从监察中心统一发放的白裤子，有液体滴滴答答从上方坠落，随着他的脚步一滴滴落在他的脚边。白安逸都是屏息，缩在树洞里捂着嘴不敢出声，而那脚步声却不肯放过他，慢慢踱着步子，距离树洞越来越近。最终一张微笑的脸出现在了树洞外。那张脸的眼睛不太正常，眼皮是薄透的粉色，像是新生出的肉，从上面看毛细血管根根分明，甚至能看到眼球的完整形状。两只眼球在近乎透明的眼皮下灵活转动，发出令人牙肾的咕噜噜的水液声，仿佛是玻璃体在内彼此挤压的结果。他的皮肤粉嫩，像是个新生儿，包括那上翘的嘴角也是粉皮的，嫩得一戳就破。那双眼睛并没有在洞内捕获到他想象中的猎物。白恩义自上而下打量着那张在树洞外若隐若现的脸，早在认出那双脚不属于影子时，他就有了动作。他远离了树洞，用后背蹭着树干内部，脚踏在干枯嶙峋的内侧树干，靠腰力把自己一点点顶上了树洞上方的空隙处。那人在外看到的就是空荡荡的树洞，但只要他把头伸进来稍微转动一下，白恩义握紧了手里的石刀，在这样狭小的地方，来人要是发现了他，那他就是十死无生。但要是他死了，那影子要怎么办呢？他不是一个人，他的生死关乎着另一个人的存在。但最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出现，那人的脸一晃，在洞前消失了。白安逸却没有丝毫懈怠，手握石刀，用脚跟撕卡树洞内的褶皱，纹丝不动，呼吸也只用鼻子，保证最低限度的氧气含量。在这一瞬，白安逸的头脑异常清明，他盯着眼前色彩各异的飞尘，想了许多事情。他的后背因为渗满了汗水麻麻痒痒，有一只在洞顶栖息的蓝翅大昆虫落在他脸上，挪动着足肢，咯吱咯吱地从他的右脸爬到左脸。他也像是老僧入定，浑然无觉，因为他听得分明，外面没有任何踩碎枯枝离开的脚步声。事实证明，白安逸的躲藏技术实在不算高明，因此那人没有离开，一直在树洞外等他出去。体重、空气的重压和一颗砰砰乱跳的心的重量让白安逸喘不过气来，他举着镜子对准自己的脸，树身上有着稀疏的小孔洞，向内透着光，映出一张茫然无措的脸，而影子根本就没有出现。白安逸怀抱着一把石刀，想自己觉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技能呢？他之前没有来得及好好试验，就被焦青光举报进入监察机构。在进入这个世界后，即使有了影子的保护，他也不止一次摸索过，却每每以失败告终。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用劲，就像明知道山中有宝藏，却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铲。影子让他别着急，慢慢找。但眼下，那人就在树洞外，耐心地等待着他气力耗尽，他究竟还有什么逃出升天的办法呢？心乱了一阵后，白安一手捧着镜子，闭上眼，无声背诵着几个喜欢的公式，好稳定心神。